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

的时候天总是很冷，日子总过得疼。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将有了乐趣，我也会给他感想，给他讲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只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4月6日，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近日有报道称，清华大学对全国百余所中学进行了质量评估，包括衡水中学在内的一些中学被评为了劣质中学。清华大学对此回应，从未发布此类排名，也未授予任何机构进行此类排名。据统计，清明小长假期间，陕西省共接待境内外的游客1334.57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0.63%，旅游综合收入为60.15亿元，同比增长25.51%。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目前通报，北京城市学院、北京建筑大学、北京工商大学、北京电影学院等市属的高校书写项目已经启动，北京二中、人大附中、首师大附中、理工附中四所名校已经进驻通州办学，另有十多所名校在积极的筹备当中。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管理中心近日公布，2016年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人数104538人，与2010年的1087人相比，增长近100倍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着飞着之类的，我要抓住爱你，不想别了没有盼望的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了自己， 没那么全心投入， 全心投入， 所以会一败涂地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 我忘了你的勇气， 我忘了你的勇气， 没办法重来一次， 重来一次， 我只好听见有你。不能在没有月亮的夜里，也不能轻易地闭上眼睛，因为你会出现在天空的心里。不能在一望无尽的地方，也不能钻进我拥挤人群， 因为寂寞寂寞 都会提醒我，我失去了， 我失去了， 我不够爱你。 真正的我